准备五， 好，欢迎到我得差呢两位杰德 啊，休息啊， 入边 插嘴嘅，今次咧就系新 Y 市火车之旅， 系嘛？ 我两个坐晒各差系差唔多坐嘅坐晒咯，除咗 苏鲁苏鲁坐唔系苏鲁坐咗未啊？ 我坐过， 苏鲁坐过，即系单人房坐过，苏鲁坐过， 嗱星途坐过，苏鲁坐过，落边未啫？净落边未试过啫？ 我未集鱼。 系搭鱼座， 有冇人试过？系啊，冇计。 同埋双人，你同埋豪华双人房，你应该都冇得熟。 豪华双人房我冇搭过。我就系最豪华单人房同埋呢个双层， 双层 系高低即系高低村系啊。 系唔系讲先？点样买飞先？因为你一豪华，一豪华系好难买飞嘅豪华。 其实都系点样讲啊？有少少矛招嘅，其实都有少少。其实就点解咧？因为咧，我咁啱咁好彩咧，我呢几月都有机会去到日本。 系 啦，即系同唔同嘅人去过过去 咁飞啊嘛呢排 系啦系啦，咁于是乎咧就隔一个月咧就喺嗰边，咁啱啱一个月前咧，咁啊可以去 哦，你 去 人喺嗰边就喺嗰边订， 系啦，直接绿色窗口同佢讲话要订新温斯，今日搞掂。不过就嗰度有个问题，即系有个叫咩十字打嘅，即系佢前一个月十点钟就开始卖下一个月嘅飞，任何嘅指定值吓。咁包括枕头啦、新番市啦，咁去嗰阵时咧就第一次好彩嘅，第一次就佢有条队就专俾你做呢样嘢嘅，但第二次咧就冇啦，因为有啲站都嫌你麻烦，即系知道可能知道要求成嗰啲就直接普通队算数， 嗯， 咁亦都好彩第二次咧个职员咧都啱啱佢有时间同埋即系点讲冇特别嘢，即系啱啱我啱啱排，我攞丑啦，啱啱差唔多十点嗰时排到，我差五分钟啫嘛。咁我已经同佢讲咗话，我想订新班士，咁佢都我安排翻。 嗯， 咁结果都成功，两次成功咗嘅，系。 即系要几？你几提？几点钟之前排去排队啊？ 大概其实唔系好耐，一个钟到之前啫嘛。咁第一次仲迟啲，十五分钟前先过到去，得个一个阿婆喺我喺面前啫嘛。 咦，咁即系唔系仔做多喎？咁我真可以试下喎，我睇下。 系啊，其实如果你睇咩地方啦，即系可能如果东京嗰啲嘅话，就会有机会多啲人去排。但系我排嗰度第一次喺边度咧？立川。 哦， 系啦，专登走去立川嗰度排，咁个人可能少啲就冇。 搵啲细搵细站，因为佢麻烦就系咩？ 第二次咧，第二次就啱啱我人喺北龙，直接喺今集搞掂。 咁好咯，因为真系排。 但系今集都多人啊， 今集多人。 嗰阵时我。前面我一个钟头攞飞，我都要等廿至卅个凑到先到，咁啱好就轮到十点就九点五十五分就到我，但系我就未够钟开波就同我之前解释话，即系拣够到搞系咯，搞唔到就由佢算咁样咯。即系我 因为好衰嘅，呢啲指定值或者一啲好限时买嘅飞咧，佢真系个系统开咗先买到啊。 系啊，即系搭上十点佢先开，俾即系佢揿定先大即系。即系 都等咯， 等到嗰刻你先可以输入咯， 系咯， 系啊，咁嘅情况，咁好彩就即系其实第一次失败咗嘅，有地方失败咗嘅，系订到村，即系订到本来系谂住订双人房嘅，即系两张平开嘅双人房， 嗯， 咁去到发觉结果冇咗，俾人抢晒，咁啊剩翻高低single村， 嗯，即系 高低床系咯，高床咁都 OK 啦，咁都要两个人啦，系咯，分辛苦少少啫，要走上层。但系都 OK 嘅，个体验都唔错嘅。 因为其实我自己即系走去及过啦，我因为佢其实算都难爬上去嘅。其实佢嗰个设计系 OK 啊，我又觉得唔系太难。我咁嘅身形都我觉得又唔系太辛苦嘅情况。 你如果你嘅话 ，single 就会辛苦啲咯。你嘅话，唔系 solo 你个 solo 窄咯，其实系同埋我又好唔好彩，两次带住个 keep 去。 系啊， 如果 solo 或者 single 就基本上唔使谂大 keep 噶啦，基本上你攞个细少少 keep 过去好啲咯。 single 反而 keep 嗱，我自己嘅经验，如果你系个 keep 嘅话，一般嚟讲你个 keep 嘅佢有个位俾摆 keep 嘅。 因为我好衰，我仲有最大一零 lift 嘅 keep 过去。 哦，屌 咁啊， 咁就屌啦， 我系救到系啦，咁两次首先我都系105 keep 嘅都系。 一零五就冇计啊！你枕头真系顶唔到。 咁啊，好彩single chain嗰度咧，个下层嗰度咧，好啱啱有个窿位。其实嗰个位就可以俾拆咗出嚟啦，我嚟做对面坐嘅，即系你唔瞓嗰阵时可以坐喺下层睇风景啊，吹水得嘅。 系啊， 到你瞓嗰阵时先铺翻张床上去，即系佢有机关咁样，即系可能都俾拆咗张床中去摆埋一边。 嗯， 系啦，到你要用嗰阵时先摆上去。咁啱嗰个窿。底个窿就啱摄到个行李， 塞得落， 系啦，啱好顶住门口，搞掂。 咦几好咁样又 系啊，好彩啱啱嗰个 keep 啱啱都含啦，含到落去咯， 大少少都唔掂。 系啊，大少少要摆床，摆咗床上上。 我自己咧就因为试过第一次 single 咧，个 keep 太大咧，间房冇位塞到满晒，咁我就买特登走去买个可以晒上飞机嘅细 keep。 系啊， 即系啱好上飞机嘅限嗰 keep 啊。 喺系啦系啊， 差唔多。 系啊，嗰只 keep 咧就啱好塞落去solo 位嗰、那个，因为 solo 位上层咧佢有位系俾你攞嚟摆 keep 嘅。 系。 而嗰位咧，如果摆服飞机嗰、那个，你想嗰个 size 咧就摆落噶啦。 飞机 keep 得嘅。 飞机 keep 得嘅，即系上应该我手提 keep 咯。 我唔想专登咁样，因为咁样买多细。 我净系得买我买细 keep 就咩？短途旅行咪我咪可以索新 size 嘅咋个 keep， 因为个 keep 我轻同埋就系、是。我叫我轻装上阵啊嘛，因为 以前有谂过咩嘅，有谂过即系买 keep 位，直接即系称一个 keep， 称一个手提袋咁样去嘅。但系即系我近年嘅情况就一定要带 keep 咯，冇计。 我就因为较前年我自己就试过就个 single keep 太个大 keep 太大，塞咗房门出唔到房门口，即系升我坐夜下层嘅 single 位咧，个 keep 摆尾又我几乎差铺几俾 kick 亲。 系啊，好危险啊，其实。 所以咧，我旧年个清水十八咧，我就买个细 keep 或手提 keep 落去，因为清水十八 真系俾你火车旅行用， 系赶火车咯， 好啲嘅呢啲就。你好似我咁大咁大 keep 嘅话咧，就真系 细 keep 一定 好松啊！你买定到时间上车好过。 我特登买个咯，攞住一个细 keep 就摊佢就咩，够实正同埋轻啊嘛，啱好搭相机嘛，就睇食咩，我都系寄仓嘅个 keep， 但系。最紧要就系嗰件轻够实够细轻噶嘛，唔使烦啊嘛。 系啊，即系同埋，如果你真系冇办法，你买唔到细 keep， 你有个身旁有个大 keep 喺度，你唔想带埋上车嘅话，其实仲有一个最中意嘅方法嘅，摆喺车站度个行李 locker 嗰度， 再 locker 咯。 系啦，挤可以最多可以挤三日嘅。系啦，即系问题系你会唔会翻嚟攞翻个 keep 嘅啫？问题系即系你系单程定系来回？如果来回 咯， 就冇问题嘅。 即系如果我肯谂过就系、是。由东京去出云，跟住出云或即系即日来回， 系啊，你咪隔两日咁都可以攞翻个 keep 冇问题噶。呢个其实可以，呢个可以啦。不过你要花少时间去搵 locker 咁解啫嘛。 麻烦咯，一样嘢就 系、 是。 结果即系最尾，我决定都系攞埋个 keep 上去咯。即系一都冇乜大问题拎到上去。 不过如果玩三，如果我即日来回嘅话，我净嗰只冇个细 keep 啦，我只 keep 都唔大啦，净系背囊不都够啦，三日嘅话。 系噶， 到就 系啊。因为其实嗱，我讲翻先啦，第一次个背景就系、是、即系买张西日本嘅全域 pass， 嗯， 即系成个西日本都玩到 pass， 咁就周围去啦，去港岛啦，去博多啦，跟住翻江山啦，最尾去金泽啦， 嗯， 咁其实我本来个计划系谂住朝头早喺博多。搭车直接过去出云嘅， 系， 但系嗰日好唔好彩落大雨， 落大雨咯。 咁嗰个咩Oki 即系咩超级饮旗号，停开，全部停开， 系。 我伸口落咗车之后冇车开，咁结果死死地气又要坐翻新干线去翻江山。不过我都有惊喜嘅，因为去咗江山之后咧坐两款新车， 呢个 白云号，新嘅白云号，坐咗之后几舒服啊，都啲凳真系靓，同新干线 新车嘛， 系啊，追个新干线，同埋真系啲肩啲位有机位俾你摆，我揸佢大轿都唔惊，嗯，系啊。 不过我自己上次我嗰次去我第一次咧就系、是、由东京去高松 吓， 咁跟嗰次咧就前年噶啦， 系， 咁嗰次咧我 single 座嘅。因为我嗰次就一去到我冇买冲凉券，冇买冲凉嗰张卡， 系 就纯粹就一万半咪冇所谓啦， 系 咪？ 唔系冇所谓嘅，因为得其实得廿张到一格一边车得廿张到，因为佢有两边车咁样，高层一边系出云噶嘛。咁你一上车基本上要抢啊，如果唔系都基本上买 系啊，去四号卡门口排队 系啦， 四号十号 三号 四号三号个位行远啲嘅四号。四号啱好就系三，因为佢嗰个卖飞位系三号卡嘅后半橛，咁、哦、你排四号位先最近噶。 哦，系四号卡入去系 四号卡最近嘅，所以你排四号卡唔得，三号卡你行你排唔到噶。 系。 咁我咁咧嗰次我嘅冇排队嗰次就我坐高由东京坐去高松。 啊、 嗯。啱好佢因为佢下层啊，所以因为睇到几个人嘅下层嗰个感觉系。 系。 唔系升过其实几舒服嘅升过。 不过两次都系上层。我两次， 我第、 啊、有一次下层，不过我瞓唔系瞓下，我瞓上层，因为佢升高村有两个床位。 如果 deluxe 咧就一定系上层嘅单人房， 系 下层系双人房， 系 咁你坐，如果你第一次一定系上层噶啦。 所以第一次感觉其实好舒服嘅， 其实舒服啦。佢 有自己洗手盘，同埋我又唔使执，唔使抢冲浪飞。 系佢本身摆一张俾你嘛。 系啊，啲胜利者姿态 啦，贵节嘅，但唔系贵节唔系问题。 啲贵节系抢唔到啊， 抢唔到。 贵有钱， 佢个差额系俾翻嗰嚿嘢你啊嘛，始终 系抵，系个性价比系一 流 嘅，一流嘅，系真系好睇，系位太少，好难抢。 舒服好多，不过虽然我觉得系出嚟，佢又多张台，你可以就睇嘢放食嘢咁 样。系啊，同埋我咩咯，直接喺度办公咯。 系啊，即系 系啊，即系啱啱我有啲嘢要有啲稿要搞埋去，咁咪结果咪喺新番小上面 开工咯。 系啊，攞部攞部 tablet 啊，keyboard 啦， 打字咯。 系啊，系啊，OK 啊，舒服啊，其实一话嘢充足有余嘅， 充足有余噶。 系啊，你今日有洗面盘，如果有乜唔妥，我时即刻洗面又得。系啊，咁我讲少少补充埋啦。咁第一次就咁，即系头先个背景咧，由江山入去出云，跟住出云等够钟上车落东京啦。 嗯， 咁第二次咧调翻转由东京去翻今次去高松嘅。 系 啦，咁点样去咧？就系、是、一落机即刻过关攞行李，跟住出去任务里坐 Scala 去任务里，跟住任务里再落翻去东京等上车。系啊，睇下咩酒店都冇嘅。 我直接落机，跟住就 系啦， 过东京上车啦。 但有风险嘅，如果万一中间 delay 系啦，唔系机唔 delay， 但系啲过关人员手脚慢嘅话咧， 你喺个机场慢咗步， 系啊，系啊，咁就全部泡汤拜拜噶啦，同你讲。咁第二次新干线见啦，系啦， 好问噶啦， 系啊，有谂过呢个问题，咁都做咗心理准备嘅。咁同埋咧，其实咧睇过 YouTube 啊，成嗰啲都知道，其实有车追到新干线嘅， 嗯。 有新干线系追到新干线 嘅，但冇必冇咩啊！ 但冇办法啦，即系如果你，但系都系，其实迟多只不过俾你迟多廿分钟，你错过咗十点搭十嗰班车，基本上拜拜噶啦。 都唔搏嘅，我第一次我去就系咩？一落机先去咗东京站，攞咗出咗飞先，然后一有几个钟头就去咗老师食完嘢先翻转头。 因为张飞我喺手噶啦，因为已经系实体飞嚟嘅。 我实体飞嘛，但系 我直情系， 但我网上嘅话要出飞嘛， 系用四百九，要用四百九度攞翻张飞。 仲要新日本添啊，仲新日本四百九啫，东日本都唔得添啊。 系啊， 好麻烦。又东 京新番市净系东海同埋。同埋西日本先受理，好似 啊东京佢得一两档，东京佢得东京站系有西日本嘅 JR 售票处啊嘛， 有但系唔多咯， 好少咯 吓， 你成日搵唔到咯，麻烦咯呢样嘢， 系啊，摆埋喺角头一边少少咁样地方咁样咯，大概 一个角头有个坑淡咯， 系啊，但系你嗰只嗱，我问多个问题先，顺手你系网上订飞嘅系嘛？ 系啊， 你网上订飞嗰阵时候你系连埋个。停车券即系嗰个 全部 set 一批， 即系冇拆散一次， 冇拆散，因为佢其实可以俾拆散嘅，净系买寝台券嘅。你特急嘅话，佢可以咁卖嘅，净系买寝台券，咁你特急我哋买都得嘅，佢俾你咁做嘅。 系因为点解我点解咁样问咧？因为咧，其实咧我就好衰嘅，咁我咧即系因为我净系要张寝台券，因为我 你有 pass 嗰度系啦，我 pass 嗰度可以 cover 到部分车程嘅，cover 唔晒啦，因为始终翻东京啊嘛。 系 咁，我张系第一次去嗰阵时系新日本全域啊嘛，咁最远去埋完，咁我又咪买去补飞买东京嘅飞车飞，咁咪搞掂咯。 系啊， 系啊，咁我悭咗都四五千英嗰度 都有，嗰度有啊， 系啊， 你米元喺关西嗰度都惊四五千嘅嘢， 唔止嘅，其实加七千嘅，不过我成段买晒嘅，我就万二英好似系，咁我净系米元去东京就七千几英， 系啊， 大概系啊，咁嗰度就悭翻少少， 系咯，有张 pass 咪咁拆咯， 系啊，因为 pass 本身又系订唔到枕台嘅，可以上到新 pass 嘅，不过得种选择，集鱼铺，集鱼唔知有冇位。 集鱼铺通常都放心啦，集鱼铺九成有位， 系啊， 边个肯？ 但系你要碰运气咯，即系可能你提早几日你攞定个位先，跟住去到嗰阵时先上车比较安全少少，因为你即日攞未必攞有位噶， 即日未必嘅， 即 系你可以攞住张 pass 照指令直接揿落去，佢俾你食到嘅。 啊，话集话最麻烦嘅咩？如果你大阪去东京咧唔停大阪啊嘛，要新番市 系啊， 就喺大阪调翻转，调翻转佢喺大阪会停一次。一点钟是最夜，是当时打入最夜的班车，一点钟。有啲YouTube 测试过，即系试过坐班车咯，成个车入得佢班车，好似拍鬼片咁样。 清多。 系啊， 系啊，凌晨一点钟大阪站， 成个大阪站得翻你嗰班。 系啊，冇噶啦。 真系拉屎啊！ 但系讲住抵，5000 yen，好似唔知几千 yen 啫嘛。 系啊， 由大阪去东京，即系如果你想最平去由大阪去东京， 站票券好似都系咁上下，系咯，唔系好贵啫。加埋好似万， 唔抵啊，几千 yen 嘅咋？ 平过搭巴士， 系啊， 平过你平过闸鱼券闸鱼席。如果你由大阪去东京，好似几千 yen 嘅咋？ 平过搭巴士， 系啊。 但系你 自由席啫嘛，其实。 但系真系问题系咁硬咯。 系同埋有冇位啊？都系嗰句，都系嗰句。 唔系位嘅，我个人经验咧，就因为我坐过两次，我就嗰个中途去望， 即系 仲有位。 你七条回赶唔到新干线，你又唔想坐巴士，就可以用咁方法搞嘅。 系 系， 即系因为讲巴士都唔平噶。如果你坐巴士，其实最平唔系都有平嘅，4000几蚊，但系好辛苦咯。 一个闸位咩都 哇辛苦到手啊！ 系 我就系我即系以前就肯坐啦，而家唔肯坐啦，而家辛苦啊。 系 因为真系好窄嘅位， 人大少少都唔掂，大嘅 系4000几蚊，最平4000几蚊嘅嗰啲真系叫做咩平到啊！纯粹叫做咩？我叫去你上京直我坐过， 唔会啦。两位嘅身形起码坐8000一嗰只啦。 系啊，起码嗰啲先得噶。 咁我都坐过。我坐过三豪华，一万英豪华。 争在之后有冇机会，即系坐完新巴士，就系下一个目标，可能就系巴士坐过身。有噶啊， 嗰只难啲，因为其实嗰只 过多翻东京， 因为最豪华 Sleeper 咧，嗰只佢好似系唔系日都有，嗰只我自己揾过，好麻烦。 吓， 反而另一只 位少嘛， 系啊，嗰只就位少，同埋佢唔系成 日，即系可能豪华少少， 班次少啊， 系啊，摊可以俾你摊直嗰啲反而 唔系话唔系，佢系独立房嗰只啊， 头等位咯， 全线传说中嘅独立房巴士啊， 唔系我就唔要独立房咯，即系独立房你太难揾啊嘛， 一唔系佢系好似话唔系日都有啊， 系啦，就 系 话咯， 嗰个先头痕啊嘛， 尤其是咪买啲买整啲。 三人座好似好叻，好好噶啦，起码有佢有个链拉埋。之后讲下啦，上面只啊，我讲下就系、是、我坐一只，我试咗坐一只叫次豪华嘅，就系、是、一行三个位嘅啫。 系啊， 一边两个，一边一个，咁咧中间佢俾佢拉个链， 可以挡住， 跟住有插苏卡，同埋即系等佢瞓，差唔多瞓半瞓喺度咁滞嘅。 系啊，佢应该床拉落去可能好厚，应该 几舒服噶嗰只，其实系长窄少少，长唔系独立房，即系其实几舒服嘅。不过就叫做佢就系，因为佢系一个、两个、三个咧。如果你坐啱好嗰边有两个人嘅话咧，你出嚟就唔方便咯。 讲多少少买飞嗰个问题先啦。咁头先讲净系买咗枕头券啦。咁我第一次咁啊用即系由 pass 去搞咗一段啦。咁好啦，第二次又做点样做咧？第二次咧就特别少少嘅。咁嗱，即系基本上你东京去高松，你会买张东京去高松嘅单程券噶嘛？ 系啊。 今次咧我就特别啲，因为我会翻嚟东京啊嘛。 系。 咁我就直接买来回。 来回咯。 系啦，咁一套来回飞，啱啱二万多少少，2500-2500 yen， 2100来咯，系咯， 系啊，因为佢如果单程买万，好似万一嘅，佢如果你一次过买晒个有九折嘅， 系啦，有折嘅， 系啦，同埋一个嗱折有折头之外，有个好处嘅，佢咧佢张飞咧两张飞夹埋嗰个效力咧，可以去到十日之后， 系啦， 即系佢一张飞有 时限就长好多嘅， 一张飞嘅时限系最多六日。跟住我两张来回夹埋就可以去到十二日嘅，咁我都去四号，我四号到啊嘛，我去到十五号嘅，咁啱啱十日之后先，即系我飞走嗰张飞仲有效嘅，如果我未用嘅话， 嗯， 咁有个好处，呢度有个好处咧，就系话咧，佢有个即系佢 JR 有个规例咧，就话咧，你如果你个日子长过一日嗰啲飞咧，你可以中途落车， 嗯， 系啦，咁变咗我去嗰阵时候自然我就新翻事一程过去啦，咁呢个冇问题啦。咁翻嚟嗰阵时咧，我就可以喺高松去东京之间咧，咁任何地方可以落车，中途落车，只要我唔系调翻转头走嘅话咧，咁我张飞就继续有效 嘅，顺序咯。 系啦，咁我变咗中途我唔想再买飞，我净系买。如果我坐新干线，净系买新干线飞，自由席搞掂。 嗯， 系啦，咁变咗我嗰个弹性会大好多嘅，其实。咁样玩法咯，而家变咗系。 又或者系变咗你可以谂我回程嗰下我唔使叫做咁赶咯， 吓系啊， 可以去多一两个地方咯，中间 系啊系啊，变咗咁样去嘅好处，即系因为今次啱啱单程第一程就系新湾市啊嘛，咁新湾市一程中间唔会落车噶，你唔会谂落车呢样嘢噶啦， 系 咁系唔会喺回程嗰度做手脚咯，咁咪即系中间经过江山啊， 未叫手脚嘅，你见张飞叫做都仲有时间，或者你自己个行程有时间剩，你咪去多啲地方咯。 系啊系啊，咁结果张飞最尾用完嗰日系8月9号，我四号出发，来回翻嚟九号先用完张来回飞。 咁加埋都系加埋，即系净系车飞嗰 part 都系2万几 2万 yen 到，咁我觉得又唔系太蚀底咯。其实 我嗰次就系去喺高雄之后，前年啦，就去完高雄之后，跟住由高雄坐忽特急翻大阪，跟住再大阪，跟住再跟住喺大阪再坐夜班巴士翻东京。 系啊，咁你嘅灵活啲咯，因为你冇飞喺手，咁你咪坐咩都得噶嘛。 系啊，因为嗰次我试埋，我同时试埋豪华巴士啊嘛。 系啊，即系睇你之前试点 plan 咯，我就 plan 咗全部都坐 JR 噶啦，真就系坐座人先定坐新干线去嗰啲啊。其实系啊， 我第二次就系、是、第二次咧就系、是、嗰日去江山，跟住由江山影夜晚影，特登夜晚实影佢刷卡。 系啊，刷卡系啊，但系我可惜高雄唔得，高雄一刷完之后开车 就走噶啦。 你要坐出云先得。 唔系点唔系点解我特登喺江山停一晚咧？就系嗰晚我喺江山落咗嚟，跟住夜晚特登入去车站拍完片，跟住翻酒店，第二朝六点钟起，等于五点几起身，再去车站再拍埋片，拍埋一齐合体，跟住先翻嘅我酒店。熟悉啦， 系 唔系点解特登关停一晚咧？就系、是、因为你 江山其中一个用途就系呢样嘢，我哋拍火车咁样。 系啦，因为你要睇晒佢开拆，你睇下原先拆卡路程咧，你坐喺个车就系绝对唔够时间噶， 唔够时间噶，你会即系铺一碌好赶。 所以我特登嗰晚就系零嗰晚10点几咧，10点半好似系特登走，特登走入个车站。拍影睇完啦，拍埋片啦，跟住翻酒店瞓。第二朝五点教闹钟起身，差唔多6点半，跟住拉去前台入睇。 系啊，系啊，系啊。 睇喺个公睇个 都系一个都系都系一个方式嚟嘅。 江山唔系江山，我留江山就系为咗一样嘢啫嘛。 其实都唔系啊，你江山如果本身行都够景点，够咩？ 但系嗰次我系 地方行嘅。 但系嗰次我系为咗拍一样嘢。 江山唔系你净系拍火车咯，即系咁。我意思系话，即系 江山。但系嗰晚嗰次我系嗰次就惨咗咩咧？第二日朝头早我坐去出云市。唔知有咩原因，唔知落大雨咩原因，有班车停咗嘅特急，结果咧就两班人逼晒同一架车度，哇！企咗三个几钟，坐硬企三个钟头， 嗰段辛苦啊！如果你嗰段多弯，跟住又摇， 我塞喺嗰个厕所，唔系厕所隔嗰个空位嗰度，企咗三个几钟，哇！佢都 最惊系行真系顶唔顺会呕。 冇人会系攰咯，跟住去到追云市又跟住落雨喎。 嗰个特急有名，有名系呢个呕吐点样噶？真系云白云云浪个云， 我就呕就唔呕嘅。 唔系佢日文就吓哭，即系会呕嘅，系啊，真系摇到呕嗰只嚟嘅，系啊。 我就辛苦一个坐到追云市，佢落紧雨，冇心机行，结果就咩喺嗰个后车室里面挨半昼咯。 你咪隔篱一田行下，周围行。 行乜鬼啫？追落紧大雨。 唔系隔篱个车站都有少少嘢行嘅， 冇乜嘢，跟住结果本来如果谂住最早嗰班车谂住去出云大社打个转， 系我当初都系咁谂，但系因为车程迟咗，就咪 咪又系迟咗之后，结果就咩喺出云车喺个车站里面睇小说睇半日，跟住食同出车站有嘢食，唔会唔出去车站啦。 系啊系啊，车站唔知你又唔系话好充足，但系都挨到嘅，其实即系叫。啱啱好啲设施啱好够你挨到嘅， 跟六点钟够钟咪爬上去月台等车咯。 系啊，影 同埋好处就咩咧？一出云市冇人上车啊，想买 张龙飞一定买到噶，系啊。 哇、 啊！ 我见到个阿叔咧，咋咋地地掩样样走去买一张，我心谂你攞嚟炒啊，仆街！之后地我企喺度咁，佢掩嚟掩去，跟住买一张，我实我唔肯出声，我心谂你仆街。买上网炒啦， 系啦，即系唔使。 因为可以其实你如果喺出云市，即系如果喺出云市之后上车嘅话，买唔到卡好正常。 买都正常噶， 系啊，东京一定东京我抢到。 东京一开站先，未开车已经抢晒啦。 系啊， 佢架车搭十开啊嘛，佢搭半都已经开门俾你排队买飞咯。 系喎，系火车人冲凉客感觉点啊？冲凉嘅感觉？ 感觉啊 ，O K 嘅，其实有佢又唔系。都 OK 舒服嘅，但系需要六分钟呢个时间有少少。 不过佢就一样就咩啊？你唔揿水嘅话，一个钟会停嘅。 系当然啦，即系你叫，如果你系悭住用，基本上冇问题嘅，即系系够用有特嘅，其实就 悭住用咯。我就咯， 同埋佢本身有呢、這个简易同埋洗头水，冇系冇 conditioner 啊，即系冇护发素啫，系啊，基本上即系同酒店冲凉差唔多。佢仲要多咗个外面多咗个空间俾你换衫抹身咁样，咁基本上， 哦，即系传统日本， 两层，系啊，两个 日本冲凉房嗰种咯，间隔有间隔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样咯，系啊， 有脱衣间，有浴室， 系啊系啊，佢会冲完之后可以喺出边抹好身，跟住最好衫出去慢慢。 不如毛巾咧，因为好似其实车轮车站嗰间， 不过毛巾要自己 唔系车轮车站嗰间便利店有卖嘅，有浴室，有啲小型嘅龙套装卖嘅，可以买到毛巾嘅。 好似你新翻市嗰个袋，即系你 A 枕台嗰个 就有 袋都只一条抹面毛巾嘅。 系啦，有好细毛巾咪 抹巾咯。 系啦，但系即系如果真系要带毛巾嘅话，就要自己备啦。 要冲凉巾。 喺便利店买啊，便利店嗰条有条 OK 毛巾够大嘅。 系。 再唔系去我直情去咗佢咧，嗰间咩物产店咧买条大毛巾添。 系啊， 翻香港用得噶嘛条毛巾。 系啊，得噶，即系呢啲要自己准备多少少嘢，同埋嘢食嗱都系啊，新翻先冇，得好似得饮水机，好似得水机嘅 啫。得汽水机啫嘛。 系啊，仲要拣种类有限，咁其实即系要食要饮要食就自己先。 买便当，我喺 你喺东京准备定先咯，我就出云咯。 东京简单，东京就乜 Q 有得卖。 系。但系出云就相对地少啲，就 东京集四，东京集就系买便当，咪四间铺入，你拣一间都呕啊，已经 系啊，即系基本上你买定准备都唔难嘅，东京就 买便当最唔忧嘅喺东京， 高松都唔难，高松市都因为高松市话晒都 出云就麻少少， 出云乜都冇，乜 Q 都冇， 便利店解唔晒， 即系咁样便利店，一间便利店大唔大把？我自己坐嗰下，我自己坐 single 啦 ，single 咧佢一个其实 O K 嘅 single， 佢一样就咧佢其实几宽敞嘅 single 位 系啊 O K 嘅，唔系如果下面嘅话唔使爬鞋，仲好啲添，仲舒服啲添。 系啊，你系上落嗰度比较， 同埋佢最紧就咩？佢叉电位咧唔摆几就有啲小台仔俾你攞嚟摆手机啊，摆充电咗啲啊。 但系嗱，如果 single 就好大，佢如果我只咧，如果高上下层 single train 嘅话咧，佢啱啱喺个楼梯位度。 solo 咪咯。solo 系，所以如果你坐 solo 位嘅话咧，你咪条够长，起码两米长嘅线，跟住将条线由床嗰个走廊嗰个位拉拉拉拉去窗边嗰个位。 所以其实你插电嗰度，其实你带定多个尿袋去会好少少。 如果搭呢咗咧，佢车头车尾有插电位嘅， 但系车头车尾咯就 系。 系啊，即系基本上你会自己插电位嘅基本上。 咁讲真，你坐搭呢咗你唔系要求噶啦。 系啊，即系又系要自己带定尿袋。系啊，搞掂佢咯。 想搭呢座嘅话，最好嘅方法就咩？三更半夜等人瞓紧咗，价钱先揸。 系当然啦， 门揸嘛。 系啊，其实我觉得其实搭呢座 O K。 即系始终嗱，新番市始终一系一款行咗已经三十年嘅枕台列车。 系 咁啲设备，即系电嗰边啲设备就会有少少唔够。咁呢个正常， 其实算新咗噶啦，佢只系 佢有更新过 噶啦，算好噶啦。咁你要揾翻网上嗰啲北斗星嗰啲平咗， 啲旧嗰啲就冇啦。呢个 旧式真系俾个两脚插，你乜都冇噶，大佬。 我而家只不过系因为佢取消咗嗰、那个电台功能啫嘛，停咗电台功能，因为以前有。 咁基本上你一个个都用手机，基本上冇必要。 系，所以佢咪取消咗个系呢样嘢冇咗啫嘛。其实佢而家 OK 噶啦， 基本上。功能我觉得都齐都够嘅，同埋即系间房系舒服嘅。我又 唔系 solo 咧，好处就咧、是、佢如果 solo 嘅话，其实佢有佢话细，其实我觉得唔系细得好紧要。solo 你唔系带个肩膀去，基本上已经好松动嘅。 系啊，我咁大份坐都 OK 啊。 咁就算升高村都系噶，我唔系带我大肩上去，上面有个窿咧，其实咧顶层嗰度咧有个暗格位，即系喺个门 系啊，凹位嘛，俾落室摆。 啱啱摆个书包落去噶， 系啊，咪都话讲咪啱好佢你 系啊，你啲嘢摆好实收晒，拉好拉链，摆放落去，基本上搞掂噶。 即系你，如果你摆落你个箧摆落去飞机个行李舱嘅话咧，嗰就摆得嗰位， 系啊， 嗰位系啱好个位嘅。我自己就算，我就度研究过，特登买个箧就为咗呢样嘢。 系啊， 因为好麻烦噶， 烦在你个箧冇咁大啫嘛。因为佢啲位真系始终，即系佢做隔间房就好嘅，即系你唔使同人争，同人咩，即系自己一个匿埋舒服好啲嘅。你始终唔系以前嗰只，即系你要面对面咁样。好少少咯，其实系啊，即系 私隐度高啲咯， 私隐度高啲系啊，但系相对地个唔好地方就系、是、 你呢位真系有少 啱啱 差少少，系啊， 啱好 嘅。就算集呢座，其实佢本身都嘅声都算 OK 嘅，起码又佢有少少格格位啊嘛，起码。 唔系你如果真系大劫康，你要逼住摆走廊，冇个地方。 系啊，走廊啊，摆佢即系好似坐当时坐香港由红磡坐去北京嗰啲咁样咯。 系啊，嗰啲咁样情况，集呢座基本上嗰啲嚟添 嘛。系嗰啲啊嘛，不过佢仲我而家集仲舒服啲添啊，嗰啲。 舒服啲添， 系。 因为其实咧，高铁嗰只设嗰只一个两一左右对称嗰两边嘅话咧，其实冇咁麻烦啲，仲冇咁舒服添。 系你前，我觉得前后后面入好啲嘅，即系床尾爬上去。 哦，床尾爬上去好啲，佢系设计系类似棺材胶囊酒店嗰种。 系根本胶囊酒店啊，根本棺材啱你讲得啱。 反而而家高铁嗰只卧卡咧，佢设计咗间房中间左右对称啦。 左对称啊，系啊，白色旧式嗰啲枕头咯。 呢啲设计唔排出唔方便咯，咪好影响到咯。 即系左右你大声少少都会嘈到人咯。 我卡其实调翻转旧系真系旧款设计啊嘛， 系 我唔知点解佢用。 系啊，反而好奇怪咯。其实你用点用啲咁嘅设计，即系你仲要咁长程咁长途，你起码 长途、啊， 你起码坐好似新巴士咁坐八个钟咁样，你用啲咁嘅位，你唔惊嘈到人嘅咩？其实 一定嘈到噶。 系啊，我觉得好尴尬咯，即系我嘈到人好，人哋嘈到 我。佢得条链，佢得块链啫嘛。 系啊， 你大声啲都隔篱听到噶啦。 新马真系得块链，新马佢块佢。 虽然隔新马先隔声都唔系太好，但系起码叫做隔， 起码块板啊，起码都有。 系啊，咁我觉得即系我开细声，应该大人应该唔会听到啩。我先谂系 有块板咯。 系啊，即系其实呢样我其中一个几欣赏新马啲地方嚟嘅，就系啲全部都。个私隐度都几高 ，OK 嘅。佢同埋佢有每间房门都有个锁嘛。 系啊，你密码锁你只其实 set 又好简单，你揿四个 number， 跟住揿个井。 系啊， 跟住你翻嚟嗰时又揿翻个四个 number， 基本上搞掂。 系啊，佢起码有个锁嘛。但系但系高铁嗰只设计系冇锁噶嘛。 系啊，你厕所你要带埋啲私人嘢去，你有啲担心咯，其实 系。啊，你会有担心，但系你新巴士唔担心呢样嘢嘛？呢样嘢始终 系都有机会嘅，但系就冇容易发生咯。叫做即系你做咗晒所有嘢， 唔系你锁咗房门，你想安心啲，唔使除非俾人睇咗你用密码啫。 系啊，即系呢样你要小心咯，因为个密码得四个码就始终都系睇。 但系一般嚟讲，你唔会 佢通常。因为佢个门口唔系对住走廊嘅，系对住对面房嘅。 对面房。 咁所以基本上咧，睇到个系对面房嘅人啫，基本上就正常情况之下。 因为我以前好多年前我坐过去北京嘅卧卡咧，硬座其实因为其实一晚有冇十五个钟头，其实都会几系嘢咯。即系佢不过佢叫好处有咩？佢有饭堂卡， 系呢个就赢新巴士嘅，新巴士系乜咧？食各方面就乜都冇嘅， 乜都冇。十五分钟食饭堂卡啦，问题就系你佢冇，好似有浴室，但系有冇浴室咧？唔系好记得啦。 应该有嘅，佢冇咁长时间 冇浴室，嗰种好少冇嘅。 系啊，又系即系排队入去 系啦， 门口嚟 你排唔排到去用啫？ 系啊。 咁但系新巴士本身个设计就其实就唔如你点讲，真系如你纯粹过夜啊嘛。 系啊， 你开车嗰下跳上去，跟住就第二朝瞓醒落车啊嘛。 系啊， 佢就如你会冲凉，但系唔如你食嘢咯。 系， 所以一定要你自己买定咯。同埋佢中途都唔会停俾停好耐，停一分钟啫嘛。 系啊， 佢叫停一停，跟住系俾啲车站嘅职员确定有冇奇怪嘢，跟住就放你走嗰种嚟嘅。 体验唔系俾你体验 嘅啫，佢唔落车嘅。 即系你真系要全面嘅，真系始终酒店全部酒店啦，都系嗰句，系啊，即系俾你体验下，即系一路坐车，一路瞓嗰个感觉。 巴咁讲，寝台卡其实日本得翻叫做咩？ 即 系每日好多日得翻。 你一定坐到咪新番士咯。 系其他嗰啲全部都系叫咩？叫观光卡嚟。 你银河啊，你呢 啲观光嚟噶嘛？嗰啲系唔系成佢唔系成开嘛？ 要跟旅游 plan， 即系你唔系落买噶，要跟。 贵到乸嚟嗰只。 系啊。啲礼收上嚟十万都基本数嚟嘅，基本上 系啊。 银河而家最 拍到平少少，好似七百万， 七万几咯， 系啊， 七万几。 银河系平民少少嘅，即系冇嗰啲收咁犀利嘅。 银河叫做最 cheap 嗰只， 系啊， 系讲 价格上平民咯，叫做。但系我啲都唔差嘅，不过系争在佢即系唔系完全独立房咁解啫。 s e s s o 啲同你讲十几万啦，而家要 系啊。你冇讲四季岛同埋呢个咩雪瑞峰先？ 嗰两个豪华个酒店啊， 两大 boss 啊，真系而家有冇机会挑战？ 嗰啲就系有钱未必坐到嗰种嚟嘅。 要排期排都排到傻啊，半年啦。 咪做咯，举有钱都已经坐到晒气啦，嗰啲就 系啊。 所以新花式叫做咩？一定叫做咩平民坐到就系嗰只噶啦。所以 即系我都 你想试，而又比较易坐到嘅 系啦，系啦。即系一生人，一生人点都我都要坐一次嘅，即系就算等于在都好。 系啊，但呢个其实 O K 噶，特别座，即系 你介唔介意冇电嗰个问题咯？其实 系除咗冇电之后，其实 O K 噶。 咁计唔系？即系调翻转我谂，因为我嚟紧十二月都可能飞 吓、 啊。如果系嘅话，我不如就坐一转，新快线，新快线翻东京。 系啊，你试下煲都有冇位咯？即系集院座又好， 苏即系唔系？如果我想 啦， 唔系我想订到个星星星罗嘅苏罗都得。 其实订 话， 其实。最抢手系因为房数少啊，双人房同埋呢个即系升高电梯，即系 A 枕台啦， 系 啊呢两只房一分少，一只通常一开就俾人抢啦。 但系 single show 其实 系大量嘅，即系 大量嘅够嘅， 相对地，虽然都系有限数，但系有 基本上你位应该咁讲就系一个月前订即系佢即系订即系 或者咁讲啦， 应该你即系都有机会有位。 应该话。单人特登上去坐嘅唔多，变咗 solo 嗰啲比较易订，或者 一家人去咁样，即系 你第一家人去或者两个人咁咪啲碟诶嘛 double 嗰啲会多，即系比较难订啲咯。 我第一次咪两个人去咯，即系一人瞓一张床咁样，高低座咁样 系。系咯系咯。 咁第二次我先一个人去， 我嚟紧个 plan， 如果行得成嘅话，我系自己翻东京嘅，咁、 啊、 变咗我咪可能集宇座或者整个 solo 走咯， 可以试试嘅，其实系啊，都应该如果你呢啲就唔系太难嘅，不过都系要早少少落定飞好啲咯， 一个月前啫嘛，咩我冇，因为如果 唔使啊，一个星期前都得噶，如果 唔 系话 星穹 solo 嘅话，做一个月前啦，定定就 系当然啦，即系早少少就安全少少咯，但又唔使话即系。搭正个黑果去订咯，迟一日两日都冇问题。 系相对讲比较冇咁快爆嘅，但系 唔系因为你要问，你话问到一个礼拜前都仲得。 系啊，就系话咯，即系嗰啲嗰个系充足，除非你真系啱啱预正嗰阵时有换节啊，嗰类即系大第二 wing 前后嗰啲。 或者调翻转，好似阿杜爷你头先一早讲喂，你系落机就想跳上车走嘅，梗系真系难啦。 系啊，呢啲我真系计啱数咯，冇办法。同埋我去个目的地又衰嘅，一年之后嗰日先去到嘅， 系啊，要等一年， 一年之后开两日嘅嗰个站， 哦，嗰、那个 津岛之宫啊， 津岛， 系啊系啊，啱啱第二日啊嘛，我去到朝头早嗰阵时， 吓、 啊，咁未开第一，哦，好彩啊，如果第一日去大镬啦，排晒塞死 咯，过啦， 第二日人少啲，行得几舒服嘅都唔知， 啊哈， 系啊，虽然晒少晒，但系起码叫做行得喐，快好快咁翻到嚟， 嗯， 系啊。 我就成日真系想坐上星龙 A， 即系 DSA， 但系咪真麻烦啦？又 系啊，真系太麻烦。你如果唔人唔喺日本就好难。 唔系喺日本你抢唔到飞咁滞。 你一系搵咩咯？你下系住日本嘅人有冇办法帮手咯？ 冇咁麻烦 啊 嘛。 系啊，你又麻烦又专登又要落抽一个钟时间帮佢去搞呢样嘢。 系咯， 咁样咦？啊，如果我嘅话，可能要一系我落地先买，一系要托。托旅行社搞啦， 你落地买唔紧要嘅，一星期前应该有都到位嘅。不过真系越早越好咯，即系唔好拖到最尾挂先嚟。 我当然啦，当然啦。如果真系咁谂，就梗系唔会抌啦。 系啊， 如果我反而话我去到最后一刻先决定，我宁愿跳上架咩啦巴士啦。 系啊系啊，你巴士仲有位啊嘛。 唔系你巴士去到开车前嗰刻都仲得啊嘛，至少 巴士相对同埋巴士就系咩咧？你开好平都搞掂啊嘛，巴士你唔使唔买，你唔 真 买得到。 新威系有机会买到，但系唔保证一定有位咯，即系你谂定后着咯。 巴士你肯挨嘅话系四千几英都有啊嘛，仲有嘅剩我四千几英嘅。 因为我话说，除咗新威市之外，都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咯。 有冇其他啲特急或者其他嘢想讲咁 样？有咩啊？特急咩？你试你以为头 先 试新车？ 白云咯， 白云咯， 系啊。 坐到 OK 啊， 坐到晕咯， 唔系啊 ，OK 喎、啊，即系虽然都系摇，但系好似都冇咁犀，我唔觉得呕嘅。 坐就应该唔觉嘅， 系啊，几舒服，中间仲有少少时间瞓着咗， 瞓得到添。 系啊，因为三个车程都几漫长，都系咯、啊，之前又讲头讲尾咁样，都结果都瞓得少少。 吓 ，OK 啊，其实系啊，另外都首先，哇，都特急紧。我都系坐咩咯，即系最近咪坐新干线嘅 Queen 咯， 嗯， 坐成由呢个江山去分松，试晒两边西日本同埋呢个东海嗰啲 surface， 依家西本租都仲有咩嘅？仲有啲推车仔嘅， 系 系啊，咁啊，佢啊喺西本去大新华之前就推车仔嗌咗啲手信， 系 咁啊，升埋先翻嚟咁样咯，系啊，跟住就去东海嗰段咧，就试佢嗰个咩网上订雪糕嘅服务， 哦， 系啦、啊，即系佢净系 green 卡先有，即系头灯先有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扫佢个 QR code， 跟住去揿一堆填一堆资料，跟住佢等一阵。啲嘢就嚟，跟住又現金啊，唔係現金，用 EVO 卡，即係八仔啊，即係係啦，嗰邊八仔去結算咁樣咯，都方便嘅，其實都快，因為我冇人啊嘛， 嗯， 頭等冇人啦， 唔係因為佢點講啊？東海同 JR 東嗰邊 cut 咗推車仔之後，其實改咗上網買咧，係少人，係真係少咗人買嘅， 係 嚇，因為始終Green卡先買到嘛。 系啊， 你 Green 卡本身又唔系多人坐， 系噶正常，因为我见到成车程咁长，咁反正我买指定席同埋 差唔多， 系啊，我又差即清咗大行李，咁我不如一次过解决晒，去坐 Green， 即系所有解决晒，又可以试埋收服务 ，OK， 咁 够唔够硬啊？杯雪糕， 雪糕好硬，膝头系要等一阵，系啊， 名物嚟噶嘛， 系啊，点知所以。即系去到边度点都少少叫咯，其实系啊，跟住又好抵死地，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好啦，坐完边之后咧，跟住就之后去分床啦，分床去玩完之后，跟住又坐新干线啦。今次又点样咧？坐自由席 系 啦。咁、那个玩法就唔系一张飞买晒去，我去三岛啊嘛。 嗯， 我由分床去三岛，咁正常就一张嗰啲自由席飞 坐到尾啊。 系啊，本身有单，我本身有车飞噶嘛，唔使买噶嘛。 系啊， 咁。今次我又玩另一样嘢，呢个分个票券， 哦， 将个车程分咗两段嚟买， 系， 咁发觉系平咗少少嘅，因为佢好得意噶，佢靖江咧，佢如果隔由北容去靖江或者靖江去三岛咧，佢有特价优惠， 嗯， 990 yen， 系两段加埋就1980 yen， 系， 咁如果你单程净买个2000几 yen 嘅，2300到好似系，平咗几百 yen 咁样咯。即系纯粹试嘅啫，跟住其实嗰几百 yen， 其实我又唔系太 care， 即系实证下系咪真系会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出嚟咁样，咁结果就试到买到 OK， 咁样。 咁咪唔系当可能喺靖江留一留，跟住系咯， 系啊，可以，其实可以直飞得噶，你唔使落车得噶。 我当然 系啊，即系你中意可以落车得，我分咗又分咗嚟玩，但系嗰阵时佢都晏到三四点，系咯，都冇乜嘢行，基本上系咯，直接翻酒店。去其实我最终目的地是沼津嘅，嗰次讲啱嗰次就 哦， 去睇翻 Love Fly 嘅圣地巡游， 系啊， 不提啦，提唔提一齐喺沼津？我即系我喺未去之前，我成日以为沼津系细站，但系估唔到咁鬼多，原来系个大站嚟，好大嘅站嚟噶， 其实好多车噶嗰度，你一分你如果最密嗰阵时，平均十分钟一班车。系啊， 好大站嚟嘅，小樽系。 小樽要以靖江嚟讲系大站嚟噶。 第三咯，即系你系冇槟城同埋靖江咁犀利，但系都叫好。 即系你咪以为睇呢个水豚嗰度咁乡下啊？ 但系水豚嗰个位系真系乡下嚟噶嘛？再入少少海湾边嚟噶嘛？ 边皮啊嘛？ 但系上次你只要搭半个钟头车，出咗市嘅市一 市 话先， 其实就 但系交通都算方便嘅，都唔 算系烦，算系多。 你点样讲？你点样讲咧？即系你其他嗰啲地方，可能两三个钟先一班车，佢一个钟一班车都 好密噶。小樽，我嗰阵就系我自己坐车，我清咗十八，我就坐喺小樽最转车去东京。 唔系小樽最难嘅地方系转到去热海嗰段啫，其实就因为热海，因为通常啲人喺三岛转新干线噶嘛。 系啊， 咁所以调翻转去热海嗰啲车就少啲嘅。可能20分钟一班，疏 少车拣咯，同埋疏咯， 系啊，同埋有机会同逼，即系始终卡数唔会咁多。咁我讲过嗰个情况就系话，有试过你东京十五卡车去到热海，跟住去到转东海嘅车得翻三卡，你一堆坐星津十八嘅人，由十五卡车冲落去隔篱卡三卡度上车，有咩行过转？系啊， 咪失爆咯。 就系话死喺呢个地方度啫嘛。 同我去呢、這个龙英一样咯。 系啊， 龙英又系大车转细车噶嘛， 系啊，咁嘅情况咯，其实就系啊，即系所以其实如果小樽本身佢车系其实都匆匆云嘅，就算你非繁忙咧，都系廿分钟一班到，都唔会等太耐 ，OK 嘅，系啊，系唯一唔好就系啲位比较， 其实唔系话唔好坐咯，不过全部都系啲挨背脊嗰啲位咯。 哦， 系啊，间唔止有前头座嘅，不过都睇睇彩数咯。啊，如果你坐到嗰只前头有即系卡位嗰啲就真系坐得舒服嘅 ，OK 嘅。 睇运气啦，依样嘢都系。 冇你再来线，始终你都系做手神噶啦。 因为朝早十八早，佢正哥嗰段有个好出名嘅就系地狱咩地狱嘅朗切啊，地狱嘅背靠背座 系。 就系来自呢样啫，不过近年好咗啊！近年因为啲车放翻出嚟咧，佢中央嗰边，中央线嗰边车统一晒新车啊嘛， 系啊， 咁啲旧车就放晒喺呢正江呢边行，咁所以呢边依家有机会多机会坐翻卡位嘅， 嗯， 系啊， 咁差唔多啦， 系啊， 仲未讲 啦，都系啊，因为谂下好似可以讲嘅，不过可以另外 pick 新嘅节目去讲得咯，其实嗰啲就系啊。 好，下次啦，因为其实仲有一个更重要就系 Copycat C 1104嘅，咁我就留喺下一节再讲。好，咁啊，暂时休息一下先。